而家系讲毛呢种咁样嘅职业，或者呢种咁嘅人嘅下集。咁先讲讲咧，中国毛咧，上集已经讲咗，中国嘅毛咧系喺古时咧系武也、毛也，或者美也，或者灵也，甚至乎衣也。咁啊，大家都听过呢、这个。我哋嘅祖先叫皇帝咧，皇帝咧其实咧系唔系一个人咧？系咪一个独立嘅人咧？喺古时咧，读书嘅时候咧，嗰啲老师咧都错误地解释，话咧皇帝呢个系一个人嚟嘅，系一个咧独立嘅人。虽然咧喺史记度出现。但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呢，亦是一个所谓传说中的人物。在近代来计呢，皇帝这个名称呢，可以是一个氏族的名字。即是换句话说呢，他不是一个单单的人物，而是一个呢氏族，传了氏族的族名。咁啊，呢个皇帝，中国皇帝嘅皇字咧，就唔好写错喎。呢个咧系黄色嘅黄。嗱，到咗白字头嗰、那个下得个黄咧，呢个咧秦始皇开始咧，只用咗呢个皇帝嘅皇字咧，作为咧佢嘅 emperor， 佢嘅大帝啊嘅。称号啊，之前咧喺春秋战国嘅时候咧，呢啲诸侯王嘅都系三霸王、诸侯王，甚至乎周朝嘅皇帝咧都唔能够用白字头下边个王个王字嚟到去讲嘅。好啦，咁大家有冇奇怪点解？他是叫皇帝呢，真的不是叫做绿色的帝，不是叫做红色的帝呢，那么叫皇帝呢。那么原来呢，皇帝是传说中的中古远代的华夏民族的共主。共主的共者就是共产党的共，大家共同推举他为一个主人，一个咧率领嘅人物，亦系后来咧，我哋话五帝之首啊。咁呢个皇帝咧，佢本来咧相传啊，嗱相传咋，相传话咧佢姓公孙复姓，因为咧佢出生于咧轩辕之丘。所以呢又叫做轩辕氏啦，咁样嚟嘅轩辕氏。咁又有人话呢，佢唔系姓公孙喎，同时呢佢系姓姬嘅。呢个就姬鹏飞嘅姬，姬妾个姬。咁点解会姓姬呢？因为呢当日呢佢系喺姬水啊呢个地方，姬水地方出世长成，所以呢以姬为姓，所以呢后来呢亦是为之姓姬。咁你知道中国呢最早嘅时候呢，喺三皇帝之前呢未必是有姓氏嘅。中国嘅姓氏好多呢是起源于呢佢居住地方，亦有呢是佢分封嘅地方。譬如我姓刘，这个呢是这个刘字本身呢 作为一个文字的解释呢非常之凶猛。你看看他呢有三把刀，上高某字是把刀，下低金字亦是一个金属 的制品。旁边呢这两栋呢其实是个刀字。那即是呢他的意思呢可以很明显看到是用刀 用刀做咩咧？唔系宰割食物喎，系杀人喎。所以咧，个刘字如果用解释作为文字嘅时候咧，佢系杀人咁解，刘其人，古书就讲即系杀咗个人。但系而家咧，通常都唔用呢个咁样样嘅意思，呢个只能翻咧一个姓氏。咁个姓氏咧，亦系咧一个分封地，封咗嗰个地方。咁所以叫又后来咧跟呢个分封地咧而作为一个姓氏。中国人嘅姓氏好多咧系分封嘅地嘅，或者佢所住嘅地咧嚟到决定嘅。咁刚才正话睇讲咗嗰个佢姓姬咧，就系姬水呢个地方，所以咧为之姬水。姓姬啦，咁佢又系有名为有红氏喎，有只红人嘅，系咪佢真系有只红人咧？咁又未必，啊红人好凶恶嘅，加拿大咧经常咧好多红人咧喺露营区咧都搲死咗个细路仔，啲细路仔咧睇惯咗卡通片啦，睇惯咗啲漫画咧，以为红咧。是很仁慈、很善良、很 friendly 的，但呢原来红人呢那只爪呢好像五把刀一样，一只爪一伸出来呢，一搲下来呢，它的力量呢，那只红人小的呢都200多磅，大只超过，那么那个力度力水呢一搲下来呢，那么真的五道伤口呢割穿心肺，它不是真的有隻紅人，他是在有紅這個地方建立他的國家，建立他的領土，所以呢亦稱為有紅氏。當年呢講緊中國的五行學說呢，在那時已經流行了。有紅氏呢，即是軒元皇帝呢，就以土為王，土德為王。土德呢，金木水火土五行嘛，如果以土為他的五德所在呢，土的顏色是什麼色呢？屬於咩色呢？咁啊，好簡單嘅一個邏輯咧，或者觀察咧，就係土係屬黃色嘅，黃色就係 yellow， 黃色之黃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咧亦稱呢個軒元皇帝為黃帝。嗱，如果你知道咧，原來佢係以土为德，而土咧颜色系黄色咧，佢叫皇帝咧，咁就容易记啦，容易记忆佢系皇帝嘅喎。嗱呢啲咧好对唔住，学校咧个老师好少咁解释俾你听。不过唔怕，你听我呢个节目咧，就自然有呢种咧解释，有呢种嘅文化上咧嘅解释噶啦。咁因为他呢比较是或者这个氏族呢或者这个个人呢是相当聪明，相当呢有对人类当时的中国人呢有贡献，所以呢后来呢亦打败了蚩尤，一阵我们再讲到蚩尤，而呢使到中原一带地方呢得到长久和平，建立了他们的农业社会。所以呢这个呢就尊为我们的祖先，皇帝呢就是我们的祖先，所谓炎黄子孙，就是我们所称呼自己是皇帝的祖孙了。炎帝呢是另外一位，有些人一直说话就是皇帝，这个呢容后慢慢再研究再讲给大家听。咁啊，佢对人对当时嘅中国人有咩贡献呢？佢咧 首先发明了历法，这个历法呢，中国的农历历法呢，其实呢不是只是月以月亮的盈亏来做的，它四个时候呢，中国历法24个节气呢，有四个呢其实是太阳的，就是这个立冬、立夏、立秋、立春。这个呢是以北半球的太阳的回来回归线再回转头的一个呢计算的。其他呢就是以月亮的盈亏来到去计算。那这计算的历法呢是有助于什么呢？有助于刚才我讲了皇帝是建立了呢他们的农业社会的耕种的历法，即是在北半球的中原地带呢，他们农民啊就依据着农历上高所显示的历法的节气而从事耕种，几时下种，几时除虫，几时收割，几时冬藏，全部呢依据历法。而历法呢通常来讲都是很准确，尤其在中部，在这个中国的北方，依据历法呢自然呢就会很畅顺，工作很畅顺。那因为呢很多时呢因为不是28日呢就是一个周期，是30日只是一个周期，所以呢所以有补返的，所以有闰月，这个呢容后慢慢去再讲历法时再讲。那么除了历法之后呢，他用发明了很多天文啊、地理啊、阴阳五行啊、甲子几年啊、十二生肖啊，甚至乎有讲到呢他是同文字、图画、音律都有关，或者占卜，或者音乐祭祀，这些很多人讲话，甚至乎呢风水都是呢皇帝呢的后来的发明的作为的。那么中这个呢我们统言言之都是一个字，中国人的文化的最早的生活习惯和遵守的规律，是从呢很古代的文明开始已经拥有了，而且呢延续下来差不多呢有成4000多年的历史，中间呢改变的地方不是很多，但是呢持久地进行呢真的呢成为了呢中国人呢的一个生活的指标，或者指导的思想的文化。这些呢是政治或者经济其他力量呢是不能够呢移动它半寸的。好了，咁啊，皇帝嘅对手咧系边个咧？喺历史上咧，喺史记上咧都有记载。这个呢个咧就为之蚩尤啦。嗱，呢个读蚩字，蚩尤。蚩尤咧系咩人咧？系居住喺长江流域，即系当时嘅中国嘅中原嘅南边，系咪去到？香港，所以这个香港是不是中国南方呢？这个呢有政治正不正确的讲法啊。这个南方呢在长江流域的时候都是一个南方的地方。这个南方呢就有所谓九黎啦。九黎是一个族名，是一个民族。咁我当时呢当了这些这样的民族呢是南蛮嚟嘅，其实呢可能是北方的人，但是呢 喺而家嚟讲都算系中国嘅人。咁呢啲人呢，亦有可能系苗族，有可能系藏族，有可能系其他少数民族。咁佢同皇帝之间引起嘅冲突战争系点样一回事呢？今日呢就此打住，我哋下一回呢第三回讲到毛嘅时候呢，再同大家分享呢个咁样嘅蚩尤同大同呢个皇帝之战，而佢嘅后面引致到嘅结果系点样呢？下回呢亦同大家分解，希望大家鍾意呢个节目啊。咁啊，多谢各位嘅捐款，同埋呢多谢各位呢嘅支持同埋鼓励。咁啊，今日嘅如是我闻呢分享两节嘅新嘅形式呢暂且同大家说再见啦。拜拜。